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呀，我们继续讲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今天呢是第五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那些鸟不是威伯尔的朋友。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威伯尔再不敢见人了，他绝望地躲到了大树顶上，任凭温妮怎么呼唤都不下来。妞妞指着躲在大树上用爪子捂着脸的威伯尔问宝宝们，大家觉得威伯尔开心吗？宝宝们很坚决地摇摇头。妞妞接着问，那为什么不开心呢？宝宝们皱着眉头审视着画面上的威伯尔，那表情似乎在说，长成这样还能开心就怪了。但是妞妞希望宝宝们能用语言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因为啊，3到5岁正是一个语言文字智能迅速发展的年龄段，在这个年龄段的宝宝，他的口头表达与他的思维活动磨合得越默契，那么宝宝未来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的活跃程度将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因此妞妞换了一种方式问道，大家说现在的威伯尔好看吗？不好看，难看死了，宝宝们纷纷摇头。那这么难看的威伯尔会开心吗？妞妞继续问。当然不会了，不会开心的，不会。宝宝们用这样一些同义句回答了妞妞的问题。好了，现在妞妞总结似的说，哪位宝贝儿能告诉姐姐威伯尔为什么不开心呢？贝贝拉着自己粉色的小裙子走了过来，很认真地对妞妞说，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好看，很难过。好样的小姑娘就是这样，应该学着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人与人之间大多数时候还是要通过有声语言来沟通的，所以这种表达不仅仅是一种智能，更是一种生存的技能。大家一起来学着用语言表达好不好？用你们动听的声音，用你们聪明的头脑，再加上你们可爱的动作和表情，你们一定会说得很好的，加油吧宝贝儿们。好了，我们的故事应该继续了。尽管可怜的威伯尔已经躲在了高高的大树上，但是看起来大树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栖身之地。你看，在大树周围，在威伯尔周围出现了各种颜色的鸟，它们围拢在树前、树后、树左、树右，究竟在干什么呢？在我们的课堂上，妞妞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宝宝们。小家伙们凑到了树叶近前，仔仔细细地打量着那些鸟。一位宝宝说，他们在笑。没错的，这些鸟是在笑，而且有几只笑的都要一头栽到地面上了。妞妞赞喜的点点头，然后继续等待着其他答案的出现。他们在说话，一个宝宝说。太对了，这些鸟确实是在交头接耳。他们在飞，围着树飞。又一个宝宝说。妞妞又一次点了点头，太科学了，因为尽管凝固的画面是无法表现这种动态的，但是孩子们想到了，无论多么强悍的鸟都不可能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即使是短时间的逗留呢，也是要不停的扇动翅膀，并且伴随着一定幅度的上下运动的。谁说宝宝们只会异想天开呢？任何的成长都会与一定的背景有关，因而充斥着这个时代的科技化是不仅仅只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影响的，它同样在熏陶和濡染着这些初来乍到的小生命，让他们懵懂的意识相对于他们的祖辈和父辈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差不多了，宝宝们已经在他们的观察力和认识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表现得相当出色了， 而如果想让他们的认识再向前迈进一步的话，必要的提示就应该登场了。于是妞妞问宝宝们，大家觉得这些鸟是威伯尔的好朋友吗？他们是在跟威伯尔玩吗？有几个宝宝点头了，但是很快妞妞就听见一个宝宝说，不是，他们不是在跟威伯尔玩。妞妞扭头问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不是？因为威伯尔不高兴，这个宝宝回答。妞妞点了点头，是呀，嬉戏玩闹怎么可能是愁眉苦脸的呢？宝宝们的经验是有限的，但是他们能够用这些有限的经验去推出未知的结论，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智慧没有穷尽的原因之一吧。而这种由已知去探索未知的意识，在人类的幼年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促进和引导这种意识的成熟，从自发到自觉，最终成为一种能力，一种能够推动文明进步的能力。妞妞笑着问所有的宝宝，大家同意吗？这些鸟不是在跟威伯尔玩。宝宝们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于是妞妞接着问，那么你们说他们是威伯尔的朋友吗？不是，妞妞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肯定回答。妞妞已经很满意了。至于这些鸟究竟在干什么，就让妞妞姐姐来告诉大家吧，因为这确实不是这些3、4岁的宝宝能够表达清楚的。妞妞告诉宝宝们，这些鸟正在嘲笑威伯尔。什么是嘲笑呢？宝宝们自然不知道，但是当妞妞对他们说，这些鸟可能正在说，哦，看呀，快看这只花不溜秋的大怪物呀，也可能在说，哦，快看它多难看呢，简直就是一个丑八怪，还可能在说，嘿，丑八怪，大怪物，女巫家出了一个大怪物。这个时候宝宝们似乎立即明白了什么叫做嘲笑。让妞妞高兴的是，没有一个小家伙对这种行为表现出好感来。看来宝宝们正在悄悄地懂事起来，懂得爱一些人和事，也懂得拒绝一些人和事了。妞妞趁热打铁地问宝宝们，大家说嘲笑别人对不对呀？宝宝们摇着头回答，不对。妞妞听见好几个宝贝儿都小声嘟囔着，威伯尔好可怜。妞妞点点头说，每个人呐，都会遇到这样或是那样的困难，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缺点，温妮是这样，威伯尔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得到友好的帮助，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缺点被别人指指点点，任意的嘲笑。我们自己是这样，温妮是这样，威伯尔当然也是这样。所以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在这个时候，妞妞听见一位宝宝小声地说，我们要和他做朋友。妞妞环视了一下宝宝们，追问道，刚才谁说要和他做朋友的？话音刚落，几乎所有的宝宝都兴奋不已地喊了起来，做朋友，做朋友。好吧，看起来妞妞是很难再知道究竟是哪位宝宝第一个说，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和他做朋友了。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宝宝都认同这样的观点。这个回答和这种认同也许都是一知半解的，但是作为一种认识的发端，这已经足够了。妞妞相信这种一知半解会逐渐的清晰起来，这种模糊的认识会逐渐的茁壮起来，而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之下，孩子们一定会拥有很多好朋友，一定会成为很称职的朋友的。每个人这一路上都是需要朋友的。宝贝儿们， 妞妞祝愿你们跟自己的好朋友们就这么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地走下去，一起开开心心的，也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一起度过能够共同拥有的所有的那些日子。而妞妞姐姐会一直做你们的好朋友的，你们也会一直是妞妞姐姐的好朋友，对吗？以上啊，就是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的第五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那些鸟不是威伯尔的朋友》。